21:06:57，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7月20号周二晚上第一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我是工作男左野谦，带来第一首歌曲来自老牌的劲旅阿巴乐队，这首歌叫做《我有个梦》，I have a dream。 好喜欢这首歌，用它的这个旋律登场啊，就很像是在夏天穿了一条非常漂亮的连衣裙， 款款而至。 哎，一切呢都是那么的清爽，哪怕是白天啊，烈日炎炎，但是此时此刻呢，也真是清风徐徐啊。 是， 这种音乐就是提供给人一种惬意的感受 啊。阿巴乐队真是名不虚传。 哎嘿，今天的节目开始了，谢谢各位的光临。如今呢，我们是有了聊天室哈，所以可以在第一时间PO一张直播间的照片，和当年在新浪微博上是相似的。 是。 唯一不同的是什么呢？ 是什么呢？ 我问你呢。 是那个新浪微博和我们现在PO上去的照片有什么不同？是吗？ 哎呀，看来这个男人的脑回路哈。 我正在急着发照片呢，是不是话、 uh-huh, 我正在全神贯注在往上发、 哎、尽管在一起合作了14年，但是那种默契哈， 嗯， 就是那么一点点的默契哈，在这件事情上没有体现出来。 是、 啊、我想说的是唯一的不同就是以后哈，在这边看到的合照几乎越来越少了 啊，是这意思， 都变成了他的单独照片。 你要是有意见、 哎、 我也可以给你照、啊、 我没有意见，因为我现在是真的觉得不拍照对于一个晚间的女主播来说是更加轻松的、嗯、 其实不拍我也行、完全可以，我觉得。你说呢？ 你刚才让我给你照了几张，你就问问自己。哇，但今天晚上叶谦的照片非常棒，是我给他拍了这么长时间以来我觉得最满意的。 他觉得他可以拿这些照片去参赛的。 我觉得真的叶谦最帅的一幕我拍出来了。 是没脸呗。 缠绕之间停留，美得像一场梦。当你背影转身后，顿时在人海中不甘的寂寞。 Never try, never see, never, never know, never find, never seek, never let you go, oh, oh, oh. 那么深，那么远，那么那么痛，那么爱，那么恨，那么那么浓。争执和好之后，我们拥抱狂奔陷落，谁的爱不疯，不陪谈爱过，不求明天永恒以后，眼神燃烧此刻要我将如何。 谁的爱太疯，任性的挥霍，被长征之歌告之后，我们拥抱狂吻陷落。 带这首歌来是因为从昨天开始我们已经听到了 Listen to One 的第三位即将到来的我们的音乐人，哎，叶谦今天跟我说，哎，是不是他们呀？我说先不要说， 对， 因为哎，其实他们的声音也是非常有特点的吧。 嗯， 而这首歌里面呢，我敢说一定就会有他们。 哎， 这是在2016年的夏天，很多朋友都非常熟悉的一首歌。这是来自 FIR 和彭佳慧共同演唱的《心之火》啊，都是那种虽然是古风啊，它就有这种给人感觉很大气的一些调调， 对， 但是呢也不乏这种柔情的东西在其中， 毕竟是女孩子在唱嘛，是吧。 那我们也一起期待着哈 Listen to One 的第三位音乐人啊，他们会在节目中和我们用怎样的一种方式重新的了解他们的音乐，以及我们一起哈再好好的做点什么。 是，说实话以前没少放他们的，然后呢，最近是因为他们可能新出一些东西，然后才开始的。 星期二的晚上对于男左女右的老听友来说呢，是知道我们有一个话题哈，这也是在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我们会在小黑板上写的话题，就是在那个小房间里的朋友呢，他们都会聊起来。我们说过哈，星期二呢，就是不谈情不说爱啊，我们就要看看自己啊，反观自己啊，每个人都照镜子，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啊。 所以今天聊天室当中，我们就抛出了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其实我觉得在很多时候我们都会突然之间没有干劲儿了。对吧，都有一些， 怎么就忽然没干劲儿了呢？ 哎，你难道没有到年底的时候，或者是到一年年终的时候，或者是一件事情迟迟没有推进，总是觉得阻碍很多的时候， 对，他没有新的刺激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自己的干劲儿不足了， 对，甚至想放弃了。 那我们就要问问激发干劲儿的最好方法是什么呢？ 对了，激发您的干劲儿，激发您的动力的最好办法是什么？ 就像我们说有时候早晨太早了不愿意起床，对吧，你这个起床的干劲儿啊来自于什么？ 那我爸叉就把被子给我裂开了激发我起来的感觉就是忒冷了呀，冬天的时候。 好，各位男左女右们哈，可以到聊天室当中，大家互相帮忙啊。有的朋友可能目前哈正处于他们事业的一个缺乏力量啊，很需要有人鼓励和支持的阶段。 是， 如果你是很有经验，刚刚充满干劲儿，哎呀，力大无比啊，很想分一点经验，那我们就一起来聊聊。激发干劲儿的最好方法。 激发干劲。昨天有朋友说呢，说谦哥你放那个外文歌曲挺好听，但是呢，就是说如果他们有的说不好听或者是听不懂的话，我看你那儿有没有乡村音乐、乡村歌手唱的，这个大家可能更能接受。我正好有一首 Sting 唱的乡村风十足的这首歌曲 ，I'm so happy I can't stop crying。 Sometimes she says, "Are you okay? I was worried about you. Can you forgive me? I hope that you'll be happy." I say, "I'm so happy that I can't stop crying. I'm so happy."Friend of mine, he said, I was worried about you. I heard she had another man. I wondered how you felt about it. I'm so happy that I can't stop crying. I'm so happy I'm laughing. the good news he got me joint custody and legal separation. I'm so happy that I can stop crying. I'm laughing through my tears. I'm laughing through my tears. I took a walk alone. For my kids and one star for my wife. Something made me smile. Something seemed to ease the pain. Something about the universe and how it's all connected. Everybody knows that you can't afford a dual, but babysit sometimes. So that friend of mine, he said, you look different somehow. I said, everybody's got to leave that darkness sometimes. I said, I'm so happy that I can stop crying. I'm laughing through. I'm laughing through my tears. I'm so happy that I can't stop crying. I'm laughing through my tears. I'm laughing through my tears. I'm so happy I can't stop crying， 来自 Sting， 也是他的就为数不多的乡村风格的歌曲，能听到乡村歌手和这个乡村的这个乐手他们弹拨的这个感觉，确实还有和布鲁斯不尽相然，还有和这个其他的摇滚也不尽相同。他们还有自己的，就比如说 slide guitar， 就是用那种滑棒在那个琴弦上滑动的那个很特有的声音啊，听着有点像咱们这个有的时候有点像跟咱们古琴都有点像了，就因为咱们古琴也有那种滑弦弹奏法。然后还有就是他们的乡村其实还有一个特别提味的，就是乡村小提琴。那他们会动用那种小提琴的特有的音阶，在这个乡村歌曲里边，当然这首歌里面没有，以后我还会找来一些。 好的，我们也希望哈叶谦在他的这个所在的音乐的风格上有了很多这个多元化的东西之后，能够让可能不是那么特别喜欢外文歌曲的朋友哈，觉得当个背景音乐听 也挺好 的嘛， 当成背景音乐喝个酒啊什么的。 其实广播它的妙处就在于它并不打扰到你现在正在做的事情，哎，你做什么都可以啊，我们就是陪伴。 是、 啊、 但也有是必须专神去听的歌曲，这个就是功能性不一样。 不用不用，我们都是希望大家有一搭没一搭啊、 哎、 但如果突然间走了心动了情， 是 那也是拦不住的， 那唱您心坎里去了。 让我们在一起吧。 今天的我们有一种默契难言语 Baby， 有一段旋律它是因为你让我偷偷的唱给你听。 的旋律，太阳的主题，就让我大声唱给你听。 来自鲁鲁演唱的《让我们在一起吧》， 嗯，好俏皮啊！ 哎嘿，尤其是这个歌中间还有一段他的 OS 哈，这个 OS 呢，真的就是，可能像你的那些老哥们们哈说的，韩立喜欢听的那些小女生的歌， 哎呀，还是那种台湾腔的小女生， 因为她就是台湾女孩， 是，所以她就很温温柔柔的在这儿说， 对，就是一首告白歌曲哈，也是大胆主动的追求爱的歌曲，让我们在一起吧，这也是充满着夏天感觉，我们常说夏天总是会有好事情发生的， 对， 对吧？ 对， 这种好事情呢，有这个你周遭的哈大的事情，也有内心里的小世界里的一些开心的小确幸。 是，其他三个季节呢，你就算没有什么多少好事情发生，但是起码咱们要保证没有坏事情发生，对吧？谁都想把生活活成这样。 是的，明天呢就是我们说的二伏天了哈，就是叶谦昨天 这回真要吃面条了， 面的 是。 明天呢就是到了这个三伏天，而且恰好呢也是到了我们星期三好吃的周三夜，没毛病，必须一伏头伏饺子二伏面， 嗯， 对， 好的， 这个以前老说我们说的晚了，那今天呢就提前通知大家明天安排上啊。 我就是有点冒进，我不但昨天吃面，我今天其实晚饭也吃面了。 夏天大家都特别习惯的不想这个炒很多菜啊，烟熏火燎啊，就是简单一点嘛哈，长长久久啊，这个有菜有饭都能吃到了。不管怎么样呢，明天啊一周的走到一半了，又加上到了这个天气越来越热的时候了哈， 对， 保持好心情，吃好睡好心情好。 在这，在你这个坎儿上过不去了，来自莱昂纳尔里奇， 你又柔情蜜意的呢。 Stuck on you。 哎，不，今天晚上不是说不谈情不说爱吗？ 那咱也不能谈吃的呀，明天才谈呢。 说明爱是逃不掉的。 Guess I'm on my way. I needed a friend.And the way I feel now, I guess I'll be with you till the end. Guess I'm on my way. Mighty glad you stayed.

起，我很小心保管着我和你最绵长的回忆。海边的风，屋檐的雨，兜兜转转，我还是一样喜欢你，把我最美好的回忆都给你，没告诉你，都是我说不出口的。自而便离去，最好的都给你，把最好的都给你，我给你、yeah、给你，我只想全部都给你，给你，我给你，把最好的都给你。 是被那句海边的风屋檐的雨真的是命中红心，然后就反复的听这首歌，这是已经到今天有两个月的一首算新歌， 新歌 来自于嘉韵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他的声音很治愈，然后整个的音乐也很洋气，总而言之这首歌特别适合你听三四次可能会更爱他， 是整体下来很抓人心哈，就是不用听他一句两句，我倒不是听一句两句这种歌词抓住心、嗯、我是觉得小伙子整体制作真不错， 对、嗯、就是很完整很成熟， 是 然后同时其实情歌大家也听了很多了，并不觉得说哪一种情歌是我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哈，其实整体我们都有过这样的脑海中的一个框架，但是不同的一个是因为季节，夏天听情歌的时候如果有场景的描述，就像我刚才说的海边的风屋檐的雨， 嗯， 天哪，我在办公室里就整个人就好像思绪已经飘到海边了， 就想去了， 对，然后今年本身下雨有很多嘛， 雨水大， 对，然后很多时候我就怕哎，在海边就是有雨的时候会不会很影响旅行的心情啊，结果我就问在那边的朋友，他说没有啊，我真的在院子里听雨声那种感觉很惬意， 嗯， 然后突然间天又放晴了，哎，就像老天跟你在捉迷藏一样， 对，小太阳跟你捉迷藏的。 所以你要记住这首歌叫最好的都给你。哎，你就想想如果朋友过生日啊，或者是今天他心情不好啊，你就啪把这首歌就是转给他，最好的都给你。 哎呦， 尽在不言中。 那就是像你们这种、 啊、 就是做主持的、 啊、 他时常有这种曲库准备。咱们平常人生活中哪儿有手机里随时背着别人给你说什么话你给他转什么歌呢？ 听广播，听广播不就是希望听到好听的歌然后再分享给别人吗？ 是。 而且我跟你讲啊，现在咱们的微信啊在你的状态当中也是可以分享歌曲了。 嗯， 对，以前不是说只能分享图片呢、啊、或者是其他的转来的视频呢，现在你在这个企鹅那边把歌直接就能po到你的状态一栏当中，所以你每一天哎，你想和懂你的人哈有哪一些音乐上的互动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 是， 而且今天呢我跟叶谦见面的时候我说叶谦你快打我的微信语音电话，快打快打快打。 我还以为你让我快打你呢。 因为大家盼望很久的就是微信的铃声 是 终于诞生了， 而且这是两边他跟我介绍，这是在微信里你两边都能听到的一种，相当于就是等于说接听铃音，等待铃音，接听等待铃音的，就跟彩铃是同样的这种步伐的一种，而且这次是双方都能听见、 嗯、 你打给他你自己这边也会同样响嘛？ 是，这个是你要可以选择，就是你愿意让对方在、嗯就是接听你的电话的时候听到，你就把那一栏勾勒，如果你不希望打扰到对方的话你就把声音去掉。 嗯， 就他在打你电话的过程中他就听不到你的。 以后再慢慢向你了解详情哈，就是因为现在我在想、 哎、 他能不能自己制作，就是说自我制作，就你的声音能在我这里响起来。 不是我的声音，是你在、这个网站的音乐当中把它剪辑过来、比如说某一段你喜欢的、 哦、 可以了。就是这是刚刚你一定要把微信换成最新的版本， 嗯 啊、一定要换掉8.9的最新的版本、 嗯、 然后就可以实现这一切了。然后我身边的朋友纷纷、我给你打个电话你别接啊，就特别回到咱们的2004年。 他现在已经有可供你下载跟剪辑的铃音库了， 对，然后他也有一些 弄这些东西 好玩的歌、我当时就是因为前两天忙着716嘛，然后就没有这个时间来弄这个事情，然后我前天弄完以后我就很开心，然后我也希望别人给我打电话、那个感觉很像是我们当年2004年就是我们做彩铃乐翻天的时候。 对， 因为我是在2003年就是也听别人的电话里有了彩铃，于是萌生了能不能做一档彩铃的节目。 嗯， 在这里啊唠叨几句啊， 再唠叨 插播几句啊， 再坐回来。 2004年的时候我们制作了一档全中国真的第一档彩铃节目， 是 叫 彩 铃 乐 翻 天。 对，是我们， 是 17年前的事情。 嗯， How do you sleep at night？ 你今晚怎么睡啊？是不是听着男左女右睡？是不是背着书睡，是吧？或者是不是看着你自己心爱的书，看着自己心爱的电影睡觉？这就是来自 Shark Attack 的 How do you sleep at night？ 话题转得太快了。 See walking tall and steady and strong Radar turned on He's got a feeling in it all Behind the facade Slow 是的，刚才韩立问这吹奏乐是什么，在古巴，在巴西其实都有这样的小短笛，你们能看见的短笛，然后在这些舞曲中呢忽然冲出来也是非常非常提味的。这是来自 Shack Attack， How do you sleep at night？ 这有点像我国的唢呐哈， 有唢呐一响，黄金万两。那个唢呐，我跟你说啊，它可能是，吹奏乐，就是中国这华夏这一片， 霸道的， 对，非常霸道，华夏地区的这个吹奏乐之王，就没人能冲得过它。你拿这个国外的小号来，你就算把弱音器摘掉，你跟它比，那个唢呐还是冲到最前面，因为唢呐简直就是真的是一响黄金万两的那种感觉。因为咱们也知道，就红白喜事都靠它。咱们这个习俗，就是农村有很多这个婚丧嫁娶啊这种习俗啊，这个都靠它了，都靠它来营造气氛。 对，前段时间在国外有一段音乐嘛，就是大家都跟他一起合奏，然后各种各样的乐器都登场了。 是喵铃音乐那个。 然后所有的音乐也都是一种很动听、很悦耳，或者说比较自然的登场。 对。 但是唢呐一出、 唢呐一出 就后面就绝了， 直接 ending 了， 对， 只能用它做 ending。 对，然后觉得其实那一刻真的很提气啊， 是 就是音乐固然是我们觉得每一种乐器它要搭配在一起有一个协调之美，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唢呐它不需要和任何人搭配， 是它是独一份啊，吹奏乐之王嘛，可见它的功力。 它是有话语在里面的， 是啊，它就是为什么能出现这种奇妙的色彩，它这种色彩真的就是它可以学哭。他为什么就是说出病的时候可能他就可以学出人都哭不出来的那种哀，他能学哭的一塌糊涂的那种，带着你就把那个悲的氛围他能给哭出来，然后喜庆他能给你扬，他能学乐，他哇那种乐他也能吹出来，就特别有意思， 很有趣哈。 对， 这个生活当中我们所听到的各种各样的声音里哈，一定是有让你心情能够变得平静的，也有一些让你为之激动的、激昂的哈。 对， 一天当中其实我们都是这样的起伏啊，不可能说一个调调从早到晚，那样呢就容易造成一种情绪的疲乏啊。我们需要一种情绪的激昂。刚才有朋友也说，哎丽，我没有听明白，什么现在彩铃已经到了微信里面了吗？OK， 我再解释一下哈，这个可能刚才说的有点太过愉快啊，或者 有点向前看了哈， 或者是你先别说啊，我把这事儿，就是微信呢、现在铃声不再是千篇一律的统一铃声了，咱们一直以来不都吐槽啊，为什么永远都是一个铃声啊，张三来也是这个声，李四来也是这个声啊，王二麻子来也是这个声，不，我要和我的亲爱的之间建立一种专属铃声啊。我们要有自己的铃铃铃铃铃， 这就悬了。 以前在电话里咱不是都实现了吗？很容易的事情。 对， 但是微信就一直没有把这个 bug 解决了。如今好消息来了，它真的解决了。 别人也能听出来谁给你来电话了。哎呦，你的亲爱的给你来的电话，赶紧去接去吧。 不应该说别人不知道是语音电话还是普通电话了，因为你的这个音乐响起来那一瞬间，对吧，它是无法判断的，只有你自己知道。 是， 然后呢还有就是这个微信的提示音，咱们这么多年来人人一样不都是滴滴滴滴滴一样吗？ 对对对， 现在也改变了， 也可以改一改， 它里面会有各种各样的声音了。你所要做的就是升级你的微信版本，然后呢在提示音当中找到，下面就会有很多选项，你就可以再勾画了。 是， 我觉得很有意思啊。我跟我的朋友之间我们都已经测试了，比如说我给他定了一个少年那首歌，就是他一打我的电话之后呢他就会听到这首歌，就很像当年的彩铃，然后我也可以听到这首歌。 对， 当然你如果不想打扰到朋友的话，你可以取消让他听到，就你自己听到就好，就他这还可以设置， 都可以设， 就很美妙。刚刚新鲜上架三天啊，三天， 咱们试着 抓紧时间， 也不知道它以后它的走向导向会是什么样子，也许也会出现那种原创彩铃，等待铃音，也真说不定。当然，已经不是我们那个年代的了，就是纯搞笑的，它可能有很多功能性的这种原创铃音。 你能让我把话说完吗？已经有了， 就是也可以自己往上放嘛， 不是， 也得跟人家合作是吧？ 是已经有人制作了这样的，我觉得就是当年的彩铃 哦，他们也在做， 他在歌里面体现出来了，什么就比如说 你中了500万，就类似于跟我们当年是一样的。 明白了，明白了。 就你可以在里面自动不用再付费了，自动就可以把它化为哎你的声音。 嗯，哎，咱们还玩吗？没劲儿了是吧？ 交换着真心话，学着大人的模样，画漂亮的妆。昨天我哭了，笑得很傻，好多话想讲给你听。亲爱的你，现在好吗？那些愿望实现了吧？时间让约定都变得荒唐，我们却念念不忘。也许幸福，也许失望，生命里重要的人啊，就算变了模样，依然陪在身旁。 的歌曲很高兴认识你， 很高兴 I'm pleased to meet you， 让我想起了 Rolling Stone 的一首歌曲、I'm pleased to meet you。 那他倒不是 pleased to meet you 是这首歌曲的名字啊，他那个名字叫做应该叫做恶魔交响乐，但是呢它里边其实它很容易让人认为那首歌的副歌就是 I'm pleased to meet you， 这首歌的名字是这首这个样子、 而且我们总说一年当中能够认识多少新的朋友，你要如果在结识新的朋友之后一定会第一句话就说很高兴认识你。 对 这句话你可以当成是一种很这个模板式的哈见面语，也可以当成发自内心的，真的随着年龄增长，随着人的这个心，我觉得一来是变得有点封闭了，二来呢也是你开始的鉴别力也变得更强了，你能够分得清哪些人是你真心的很高兴认识你，我们终于见面了、哪些只是一种停于表面的， 你就表面上客套一下嘛，你就是很高兴认识你，其实你认不认识人家以后还不会接着跟人家接触，这都是未知数，你什么叫很高兴认识人家呢，对吧？你仔细较劲的话、较真这个词它没有意义的，在你嘴里说出来。 Prince 他用这首歌呢再一次和大家打招呼，我觉得是带着一种真的是在歌坛哈、已经摸爬滚打这么多年，这样一支非常应该是生命力旺盛的组合， 对， 因为你想女子团体真的能够走到今天的并不多， 是， 对吧？ 嗯， 当然 SHE 也是了， SHE、还在 Twins 呢，就是用这种方式和老歌迷还有新的歌迷打一声招呼，很高兴认识你。我觉得我们的 Listen to One 也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嗯， 就是所有的歌手啊能够重新走到我们的北京乐广播，能够站在一个真的被很多人所熟知的这样的一个音乐的地位中，来和大家重新的分享过去的音乐、现在的音乐，还有他们的方方面面，我们知道或不知道的东西，我觉得都是带有一种我们重新很高兴认识你的。 对， 来一遍。 这所以乐队或者歌手他的专题日是非常非常的生动跟有意思的，让你重新认识他。 嗯，然后叶谦刚才不是说我们要不要重新再玩彩铃？ 哎呦， 我说 算了吧。对他，我自己也想了想，我刚才不是直接给自己否了吗？你现在兴趣点还有你的那个精力啊，精神注意程度可能已经不在你20年前玩的那些东西上了。 说实话，你愿意接电话吗？ 对，已经是不是接电话的年代了，是吧？ 你愿意接电话吗？ 也许你为了听那彩铃，你能多等一会儿，但是你还确实不一定愿意接那个电话。 但今天我有很多朋友知道了之后就说，哎，我给你打个电话，你别接啊。 嗯， 然后就是为了听一会儿，可能就是觉得生活有一点新鲜感的东西了。 是， 好吧，听完这首歌，我们第30段听暖文章冷笑话。 If fashion is your trade, then when you're naked, I guess you must be unemployed, yeah. But once it's underway, there's no escaping the fact that you're a girl and he's a boy. I couldn't stop it now, there's no way to get out. It's standing far too near, how the hell did you get here?Semi-naked in somebody else's room. I'd give my whole life to see it, and just you stood there, only in your underwear. This is what you wanted last night. So why is it so hard for you to touch him, for you to go give yourself to him, oh Jesus? I couldn't stop it now, there's no way to get out. It's standing far too near, and how the hell did you get here? Semi-naked in somebody else's room. I'd give my whole just you stood there, only in your underwear.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now. 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男左女右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8月3日至21日，国家大剧院八月合唱节如约而来，13场合唱音乐会，10个少数民族，23家艺术团体，31位非遗传承人接连登台，在百年经典里追忆峥嵘岁月，在龚琳娜的24节气古诗词里领略岁月流转，四季更迭。在色彩斑斓的民歌、原汁原味的山歌里，聆听纯真爱恋、山河回响。详情咨询6655-0000。 买新能源汽车，看过上汽大众再做选择。全新纯电 SUV ID4X 光与律动，30万内大七座纯电 SUV ID6X 大空间一起行。新能源指标客户到店试驾，更享500元京东卡。 以上为广告时间。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音乐感动心。 22:01，47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7月20日周二晚上第3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欢迎各位光临啊，尤其是欢迎刚刚跳完广场舞的、散步回来的， 对， 年轻的朋友、啊、 大姐， 哎呦，刚才一看聊天室中有人跟我说。跳刚广场舞刚回来， 嗯，爱丽丝， 这现在这都什么节奏啊？到底年龄段在卡在什么年龄段去跳广 场舞、啊？你看错了，人爱丽丝三二说跳广场舞的才回家，外面还有散步的，人家没跳啊，人家只是看人跳广场舞的才回家，啊、外面还有散步的呢。 光看着别人跳都不被融进其中吗？ 你是每次看见人跳你就要扭进去是吗？ 哎、我有时候挺想，但是我觉得好像人都比较年长嘛。就好像还没有到自己该去那儿的时候，再等几年。 一起品味世间美好啊！你这干劲儿，那就说明这个猫猫啊，猫猫在一起，这个小猫小狗在一起都有这么强烈的干劲啊！只要是同伴们在一起啊，就是能斗在一起的，能乐趣在一起的，都有干劲儿，是吧？我刚跟汉丽说了嘛，我说我觉得啊，我挺实在的，就是你如果有物质刺激的话，这会有干劲儿。今天的话题啊，就是说，比如说啊，我跟韩丽，我说你这是不是不想做了彩铃这事儿？那当然不想做，但是20年前玩剩下的，对吗？那谁愿意再去翻回老账去做这？我说那如果说 一条给你多少钱？ 对，这一条你这一个月有200万进账，你做不做？那一下你就又哎，这个动力就又不对了啊！ 今天晚上我们的话题激发干劲儿的最好方法啊，叶谦归纳的应该是物质刺激， 对，物质刺激， 这个物质奖励嘛，这个也是其中的之一哈。 是。 大家就是在自己这个打气啊，给自己增加信心的过程中，增加干劲的过程当中，还有什么好的方法哈、啊？也提供过来、嗯，因为有很多朋友，比如说我， 健身这块干劲就不足啊，就老觉得、啊、哎呀不行太 累了，但你的成就感就是在你当你照着镜子的时候，你忽然发现就像你拿着200万也买不来的身材的时候，你就知道自己这两个月没白练，这两个月没白跑，就是这种意思啊，一样的干劲， 这个没管用所以不知道该怎么提升了。好啊，此时此刻22:04到了叶谦要上才艺的时候了。 是是是，今天啊我弟叶旭啊刚刚啊跟我哭诉啊，他一边抠着嗓子那种，哎呀哎呀，一边跟我哭诉。我说怎么了？他说晚上吃的这顿呀，是跟他媳，也就是你姐姐韩美玩真心话大冒险玩输了，他选择大冒险，结果他晚上吃的这顿饭就是韩美为他这大冒险准备的黑暗料理。我说哟，那都有什么料理啊？给你料理什么了？哎呦，可乐鸡翅。我说那不挺好的吗？可乐鸡翅虽然是一道不太入流的菜，但那能难吃到什么地步，对吧？哎呦，还有芬达猪蹄、麦冬包心菜、格瓦斯红烧肉、雪碧皮蛋。 Places I'll remember all my life, though some have changed, some forever, not for better. Some have gone and some remain. All these places have their moments with lovers and friends. I still can 酸奶大闸蟹，七喜蒸蛋羹，宝矿里腌萝卜，七聚蛋巧克力烧鳗鱼。 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林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真正厉害的人都学会了负能量管理。先说一个故事，是作家张德芬改变自己的经历。有一天早上，工作繁忙的张德芬难得有时间和孩子们一起吃早餐，女儿早早到了餐桌前，可是儿子却一直在楼上磨磨蹭蹭不下来。那天他心情本来就不佳，怎么看儿子都不顺眼，又见儿子动作慢吞吞的，他就很生气地数落他，你看看你动作这么慢，早上起来在楼上磨磨蹭蹭那么久，我应该送你去当兵，把你训练得动作快一点。儿子听后不高兴地反驳道，哪里慢了，今天要穿制服还要打领带，很复杂的。张德芬还是喋喋不休，儿子也不停地争辩，一个美好的早晨就在抱怨中过去了。那天早上他还听到儿子大声地斥责他妹妹，让他赶快出门，语气也充满了不耐烦。张德芬刚想出言制止，才觉察到这像极了刚才的自己。他也意识到儿子向来动作慢，但是从来没有耽误事儿，他们都能准时赶上校车上学，而自己像一颗行走的炸弹，把看不惯的东西、积蓄的情绪都发泄到了孩子身上。这件事之后，他开始反省自己，控制情绪。有一天晚上快11点了，张德芬看见儿子不但没睡觉，反而在大发脾气。按照往常，他会不耐烦地叫儿子不要没事找事儿，赶快回房间睡觉。但这回，他只是温和地问他发生了什么。得知他是在生气妹妹弄坏自己的东西，他便静静地听他发泄。末了，他柔声说道，惹你不高兴的妹妹早已入睡了，而你还在这里生气，你觉得值得吗？儿子若有所思，终于平静下来。张德芬坦言，自己曾经受情绪之苦，很长时间都是一个不快乐的人，现在刻意调整情绪之后，和孩子的关系变得更加亲密了，生活也更幸福了。曾经有一个国际调研机构对25个经济发达国家的人进行了一项主题为你是否每天都很愉快的抽样调查，结果出乎意料，超过60%的人都给出了否定的回答。大多数感到不快乐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点，像一个行走的垃圾车，浑身充满负能量。就像心理学上的踢猫效应，当我们把不满的情绪传递给身边的人，就会产生一系列恶性的连锁反应，到头来伤人又伤己。你只有学会负能量管理，才能真正的解决问题，让自己的生活更加顺遂。世事复杂，无论你身处什么样的位置，总会遇到很多让你暴跳如雷的人和事儿。真正厉害的人，从来不会在这些消耗自己的人和事中失去理智。有一次，美国前陆军部长斯坦顿向林肯大吐苦水，说一名部下出口侮辱他。林肯建议斯坦顿写一封信回骂他。斯坦顿立即写了一封措辞强烈的信。林肯看后高呼，写得好。就在斯坦顿要把信寄出去时，他却出手阻止。这封信写得好，说明你在写的时候已经泄气了，现在扔到炉子里去烧了吧。每次我生气时都是这么处理的。看到过这样一句话，世界的模样取决于你凝视它的目光。 真正强大的人，从来不会让自己的世界一直乌云密布。很赞成一句话，管理好你的负能量，才能管好你的人生。人要学会自我消化负能量，才能轻装上阵。我给你三个管理负能量的建议。一，多视角思考，调整思维方式。心理咨询师贾杰在《活得明白》里就提出了一个管理负面情绪很实用的小技巧，北斗七星阵。简单来说，就是当我们感到生气沮丧时，可以试着从自己、旁观者、相关人、摄像头、榜样、未来六个视角展开想象。在面对同一件事儿或者同一个烦恼时，如果由摄像头记录下来，会怎样呈现？自己敬佩的那个人又会如何处理？十年后的自己还会为此感到痛苦吗？六个角色，六种角度，当你的思绪走完这一圈，会发现自己越来越开阔。正所谓，当你的想法变了，世界也就变了。二，给自己留12秒。情绪管理专家罗纳德博士曾说过一个结论，暴风雨般的愤怒持续时间往往不超过12秒钟，爆发时摧毁一切，但过后却风平浪静。控制好这12秒，就能缓解负面情绪。当情绪上头时，不妨深吸一口气，给自己12秒时间，到嘴边的气话不说，伤人的动作不做，这样就可以规避很多不必要的冲突。有时候负能量来得快，消散得也快，稳住一开始的12秒，也就稳住了整个人生。三，允许负面情绪的存在。心理学上认为，能让一个人获得幸福的，并不是压抑消极情绪，假装自己快乐，而是我们能否打开内心世界，接纳真实的自己。人的情绪本就复杂多变，我们要接受任何情绪的存在。负面能量涌上来时，要勇敢地承认自己的情绪，然后给自己腾出一方小天地，合理地宣泄情绪。作家李尚龙曾经说过，负能量是在鞭策别人的不好，鞭打别人的不好，责骂社会的不公。正能量是在讲完后告诉你，即使再苦，我依旧可以通过努力去改变一些。从此刻起，把所有无用的抱怨变成有用的行动，奔赴更好的生活吧。 留着那年奇迹般的雪，那一句曾经划破天际的再见，也许就不会像大人一样誓言。再次点燃那星焰，我们逆流而上，穿过时间，在那天空下，在这旷野里，撞碎生活的巨浪，展开双臂，无所畏惧的勇敢，在那疾风 为我们停留，为我们守候，在灯火阑珊。来自心底那声冲上云霄的呐喊，也许就能一同云望金黄的对岸。就让松枝再次点燃那青烟，我们逆流而上，穿过时间，在那天空下，在那画面里，装载生活的巨浪，张开双臂，无所畏惧的勇敢。在那疾风中，在这暴雨里，就算不会有彩虹，也想要做肆意奔跑的风雪。 这篇短文章结束之后，我们听到的是旅行团乐队带来的《风犬少年的天空》。但愿今天晚上的暖文章和冷笑话给大家一段啊，相对满意的、期待的之后的满意的时光啊。我这边我还是有信心的啊。 我这边 你这边我 一直在劝他， 不少菜呀、 啊，一直在劝他，他还吐呢啊，他还吐呢，那没办法。 哎，别说了啊。哎呀，有时候我就真的烦这韩美和他那两口子啊！ 大冒险就要冒险个够嘛，对吧？ 22:2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男左女右啊，星期二的晚上，特别提醒一下，明天呢就到了这个二伏了啊，大家就是夏天呢又开始到了更热的时间了，请注意自己的这个生活的起居， 对 啊，饮食 是， 还有就是明天要吃面，所以星期三晚上毫无疑问，明天晚上肯定就是二伏面了。 哎，我请注意自己的素质 啊， 不是饮食素质啊，要其实吃的清淡。好，这首歌的名字就是就叫 Silver Shadow， 银色的影子。 Shadow 大家都期盼着，我们钟声敲响以后，我们新的一年给我们带来新的。 这首歌很有趣哈，因为它当时是在1999年的时候，马上就要2000年了啊。还记得那一首歌吗？ 是，我差点以为我 Incognito 无名之辈后面想起来的是赵老师的声音， 其实是朴树的那首哈。 是 啊，最近有很多女生来翻唱它，而且我觉得每一个人翻唱都很好听。 嗯， 这个时段只有29分29秒了，我们听一点点第四时段见喽。 你的旧皮鞋还能穿吗？这有一句未来拍香烟，你不想尝尝吗？哦，明天一早，哎，我猜阳光会好，我要把自己打扫，把破旧的全部卖掉。 FM 974就是喜欢听啊。 买新能源汽车，看过上汽大众再做选择。全新纯电 SUV ID.4X 光与律动，30万内大七座纯电 SUV ID.6X 大空间一起行。新能源指标客户到店试驾更享500元京东卡。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持久责任。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传承百年红色基因，助力慈善为民办实事。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权威发声，新鲜资讯，即刻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关注北广头条栏目，可听可看可信可用，你身边的服务小能手，听听 FM。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22点31分31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 对， 欢迎来到第四时段，我们有请叶倩。 是，接着说，接着说，说完就完了呗。 哎呀，怎么那么快？第四时段了。 他今儿也是属于心疼我，他知道我嗓子今天吃晚饭的时候 不是 被辣椒卡着嗓子了，所以今天呢，要是万一大家呢。我看大家也没有这个心气儿能点到20万。我今天还跟韩丽说，我说万一大家今天点到20万了呢，我跟大家呢就是弹唱部弹唱的这个部分呢，我跟大家玩一个弹唱小游戏就完了。以后呢也可以经常这么玩，就是我不一定每次都非得唱嘛，对吧？再说我这公鸭嗓呢，大家听不听也两可，但是我可以弹，我可以弹一些比如说大家不太熟悉的前奏，但是我 不用介绍人那么多了啊， 嗯， 等你什么时候到了 20万，对， 哎，你就可以实操起 来了。我就开始实操，让你们猜猜，哎，这是什么歌？嗯，比如说英文歌曲的前奏。 永远不要相信男人说了什么，要相信他做了什么，看到他做了什么。 哎呦呦呦，这你这是小孩思维，小孩子思维就是眼见为实的那种思维。 他有抽象思维，你没在脑子里。 谁还不是过了期的小孩？ 只想大哭一场，找个没人的地方，不需要同情的目光，自己给自己力量。有时想放空一趟，转过身背对着窗，不接触别人的肩膀，自己帮自己成长。暴风雨一场，我看到了阳光。 想的模样。人生的路上隐藏那份倔强，是爱为我插上翅膀。逆光飞翔会更有力量，我知道我要去的方向， 范逸臣演唱的《逆光飞翔》，也是回答了今天晚上我们的这个话题的答案，就是激发干劲儿的最好方法是什么呢？就是硬着头皮开始做，也就是逆光飞翔 啊、哦，激发人的另外一种力量，就是逆光， 哎， 逆光力量。 你等我把这段话念完啊。 嗯、 哦，激发干劲儿的最好方法就是硬着头皮开始做，磨磨蹭蹭的。等着干劲儿上来再做，就总也提不起来劲儿了啊！脑科学和心理学都证明了这一点，不要胡思乱想，下定决心就先做吧。只有开始做了，干劲儿才会慢慢跟上来。不要让干劲儿支配行动，用行动来激发干劲儿。 拖延症这个患者，你应该多听听刚才上面那些话哈，都拖延症不可以这样的。 我会把这番话呢铺到听听 FM 男左女右的聊天室啊、也希望每到星期二，当我们自省的时候呢，就真的会有一个，哎，大家困惑的时候，有一个真的很科学的观点哈，告诉我们该怎么办。 但有的时候，你知道这个活儿它排在前面，就是你想提前干哪个，不想提前干哪个，都是由不得你说，就是你只剩下先把赶紧把这个干完，然后再去把那个给拎起来做。 听众朋友们都已经回话了， 是 干就完了， 干就完了。 这就真的不光是动图里面哈经常看到的，我也觉得其实我非常佩服和 就是羡慕我周围有一些，我觉得真的哈，当我们的一些上一级的领导啊，或者是同事，哎，他真的就是那种不要去想那么多，就是先去做， 对， 不要磨磨蹭蹭，反正这件事情既然要做了，就去做它，别管到底能做成什么样子。 是， 哎， 但是每次 这个是很多人都是，像我们老说前怕狼后怕虎。 后来每每逼到我们用短时间能完成一个任务，后来呢，也给我们养成不好的习惯，就算任务不多的时候。你也老想拖着他，拖到那个时间拖不起的时候，你就觉得在这时间段你能完成，就这个也是培养出一个人拖延症的一个重大原因。就是以前你成功的在短时间内完成过这些事情，后来你就觉得自己有把 握。这不叫培养，这叫造成的， 对，造成 我们拖延症的一个原因。 是， 所以今天呢，我们说到激发干劲儿最好方法就是硬着头皮开始做。 是，好，来一首轻松愉悦的吧，因为你无论怎么做，一辈子你那个工作是永远做不完的，你记住这句话，真的，只要你工作，那工作是永远是在前头的。 Love and Beloved 来自 Rose Davis。 退休就没了。 Happy people in clothes so bright, where the sand is warm and white, oh yeah, oh yeahWhere the palm trees gently sway, and the sky is never gray. All day long they sing the song, the simple words that roll along. Love and be loved, oh, singing I love and be loved. Love and be loved, oh, singing I love and be loved. On the beach at the cocoa bar,Little Jimmy, he plays guitar, he sings. All the riches you may possess may never bring you happiness. Oh yeah, oh yeah. So reach out and help the man whose luck is down and needs a hand. Cause everything means nothing at all if your heart is empty and cold. Love and be loved.Oh, singing I love and be loved. Love and be loved. Oh, singing I love and be loved. In a world divided by indifference, we must teach our children the meaning of commitment. Oh, yeah, yeah, yeah. Oh, yeah.Take your time, life can change on one slim dime. What you give is what you get, so my friends, never forget to love and be loved. Oh, sing it now, love and be loved. Love and be loved. Oh, sing it now, love and be loved. Love and be loved. Oh, sing it now, love and be loved. 尽管世界天已黑，依依不舍流着泪，最后一刻是否还有机会？一起走过的伤悲，因为有你更珍贵，长路漫漫一直走不颓废，倔强的身影勇敢闯过南与北，漫长的风雨依然傲气不撤退，如梦如烟留恋人间。仿佛天与地在选择我和你，生死两望，相遇又别离，难道只能心痛默默告别你，千言万语一句来不及。一起走过的伤悲，因为有更珍贵，长路漫漫一直走不颓废，倔强的身影勇敢闯过南与北，漫长的风雨依然傲气不撤退，如梦如烟留恋人间。天与地在选择我和你，生死两望，相遇又别离，难道只能心痛默默告别你，我是真的甘心替代你。在选择我和你，生死两望，相遇又别离，难道只能心痛默默告别你，我是真的甘心 会听出是毛不易，对于七零后的朋友可能会立刻想到这个旋律啊，这是大家很熟悉的，在1996年啊，当时郑伊健演唱过的《甘心替代你》，当时是粤语版，而如今的毛不易啊，他来重新演唱《甘心替代你》这首歌呢，也收录在电影《中国医生》当中。各位如果去看这部电影的话呢，当这首歌响起的时候，那个画面还有这个歌声真的是非常会让你内心里涌动着无尽的感动啊！ 以前出了很多经典好歌，再拿回来翻唱一点都不落伍，配上好戏， 对这个旋律哈，还有当这首歌的作词是刘卓辉，作曲是陈光荣，走到今天25年之后，它依然是一首好歌。时间到了22:52了，今天晚上的陪伴呢也接近尾声了，特别谢谢小伙伴们啊今晚的相伴。聊天室当中大家也都是看到了哈啊，他们疯狂的让20万诞生。 但是呢 你今天的这个状态 还好哈？ 还好吗？ 就是他们对于我来说，他们点赞的数量对于我来说还好，不用唱不用弹了是吗？ 不是已经达到了，你不是每20万就 已经达到了？那行， 给一声吗？ 来，我给你们一声。 对啊，这个虽然今天叶谦他的这个嗓音状态不 OK， 但岂不是更好吗？昨天晚上 嗓音状态 OK 的时候，你们也听到了，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演奏啊会优于他演唱部分的人啊，就像我主持可能会比我唱歌好， 行了， 这我们必须要用更高的标准来要求哈。 今天 你要在尾声， 一个尾声给大家一个比较容易猜的吧，因为弹外国歌曲的前奏，大家这个这么晚了都这点了，就这个吧， 来。好的，各位朋友，刚刚叶谦呢，用非常简短的哈弹奏这首歌。如果猜到的朋友呢，可以到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中，告诉大家这是哪一首歌。然后叶谦呢也会这个拥抱啊， 是 隔空拥抱你。 今天比较简单，有点对不起大家，因为嗓子不行，但是嗓子好的时候也。不太喜欢， 哎，但我真的觉得叶谦弹的是特别的 OK。这样吧，我从明天晚上开始，我觉得大家一定是为了更好的听到你，他们也会疯狂的集到20啊。 好好好， 已经是把我的小壁纸给干掉了啊。 可以， 我的小壁纸已经没有那么特别受欢迎了。来，你来揭晓答案吧。我觉得已经有朋友猜到了。 嗯，你看，你先把那个正确答案猜到的朋友说一下好不好？你看到了吗？他们已经有人说外面的世界了吗？ 太多了， 有了哈！所有答， 这一听就能听出来。 对，所有答齐秦的《外面的世界》的朋友，那绝对是齐秦的老粉儿，因为这是他的就是最早的那些专辑里的歌曲。 第一个写出《外面的世界》的人是麦田守望， 嗯， 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应该是麦田守望， 是， 很厉害哈！谢谢你， 太好了。好，这最后一首歌叫《千金》。不是千金难买什么，千金难换什么，就叫千金，来自 The Head and the Heart。 好，今天晚上节目就到这里， 祝 各位都能睡个好觉，晚安。 晚安。 And the night time was the worst. Shows you all the things you lost.I can't blame you for the